好，翻嚟第二节。嗱，第二节咧，我哋讲下啲军售消息啊嘛。 好， 好啦，咁咧就嗱，讲一个国家啦，就叫做斯洛伐克。 系。 咁大家对斯洛伐克有咩认识咧？ 呢个小东欧国，东欧小国， 东欧小国系嘛？ 系啊。 嗱，我识佢咧嗰阵时咧，就个国家叫做捷克斯洛伐克。 系，再之前嘅奥匈帝国。 哦，奥匈帝国其中一个成员国嚟噶嘛？ 系一个部分嚟嘅。 是一个部分嚟嘅，咁咧就呢个咧斯洛伐克咧就而家分裂咗啦。嗱，据说咧斯洛伐克原来同捷克咧虽然分裂咗啫，但原来佢哋两面啲人都 friend 噶， 系本身 friend 嚟嘅， 即系本身 friend 嚟嘅，即系佢哋唔会敌对嘅， 本身都同文同种噶啦，差唔多噶咋。 哦，其实差唔多系嘛， 系啊， 哦，同文同种嘅。好啦，咁今次咧原来就咁，嗱，斯洛伐克咧呢个国家咧，其实咧嗱，根据 Alex 嘅定义咧，我就将佢定为六等穷国啦，系嘛。 OK， 咁六等穷国咧，今次咧就谂住咧要呢个嘅 F 十六。仲要呢 F16 入面之中呢最新嗰隻 F16V 喎。咁呢今次呢佢就落咗个 order 呢就要14架。 我都識架啦。 咁呢就总共呢就要29亿美金。 喂。 其实又唔係少嘢㗎喎。你14架咁你咪成2亿架啦係咪。 但係2 亿美金架啦。咁你加埋嗰啲 pass 啦我想 想。后勤嗰啲啦。 后勤嘢啦。咁就2亿架啦。咁呢就即係除咗战机就先讲啦係咪。即係惠普啦咪 PW 啦。General Electric 啦，即系嗰啲引擎啊、雷达啊、通讯，全部齐噶啦，基本上。 系。 但系咧，其实咧就应该咁讲，即系虽然就话美国国务院就话我批俾你，但系咧斯洛伐克政府咧就未批嘅。 系。 系啦，咁咧军方咧就都入个单啦。咁呢单嘢咧，其实咧就换边个咧？换米格29，大家知啦。其实因为佢系以前前苏联嗰啲，即系嗰个阵营嘅华沙公约啊嘛。 系啊。 咁其中一个嘅。又唔可以叫加盟共和国，唔知叫乜啦。总之个阵营入面啦， 吓华沙公约， 华沙公约国啦。 系啊， 咁咧就你知嗰阵时系用苏联机咧，米格29啦。 系啊， 而家就换啦，因为太旧啦，米格29。 系 咁啊换啦，咁咧就原本咧佢哋谂咧有几部，嗱 Lockheed Martin 嘅 F16， 系， 仲有咧就我哋成日讲嘅英斯， 系啊， 系嘛新堡。咁咧就两样嘢入面咧，其实咧佢哋计过嘅。 系， 咁佢哋发觉咧就两架机都可以射 AIM-120。 系 AIM-9，嗱呢啲咧格斗导弹两个都有嘅。 系， 咁但系咧佢哋觉得咧 F 十六咧而家因为出咗只 V 啊嘛。 系， 咁睇落好似好抽啲喎。 系， 系咪？可能佢哋心谂，哇，真系啊，连 J20可能都打得赢嘅机。 系啊， 咁啊真系唔差嘅，可能系咪？咁所以咧就 F 十六不如就玩佢啦。咁当然大家其实熟 F 十六就知道佢有 AB 型啦、CD 同埋 EF 啦。EF 就唔系普通人玩到噶啦。EF 系啲中东啲土豪先有嘅。而呢个 F 十六 V 咧，其实同 F 十六 EF 咧应该系好接近，好接近嘅战力嘅。咁但 系 叫新再新啲咯。系啦，咁而家咧就睇下会唔会即系嚟紧嗰个订单再落实啲咯。系啦，咁呢个咧就系第一单咧，就我哋讲到咧。呢、这个军售啊，咁咧呢个 F 十六即系 Lockheed Martin 今年系咪唔知道会唔会又有进账 啦？系、哎、又肥仔啦， 又肥仔哦！哇，真系唔系讲笑啊！呢间公司真系好顺。如果佢做 CEO， 应该嗰个 option 都几劲啊，玩得系嘛？好啦，另外一单新闻咧，讲到中东嘅国家啊，叫卡塔尔啊， 系 咩？就大家知道卡塔尔系呢轮都几弊， 系俾人围啊， 俾人围啊嘛！呢、这个国家好惨，个钱佢大把喎、啊， 系。 钱嘅真 系 好多， 产油国嚟嗰 阵系啊，但系佢最惨就系咧，佢个领空系咪俾人好似封锁咁啫？ 夹实啊， 夹到实，跟住咧佢个领海咧都唔方好啦。但系咧佢隔篱有个好劲嘅 friend 啦， 系 嗰个 friend 叫土耳其啊， 系 咁呢个土耳其据说咧就成日都接济佢嘅， 系 即系咩咧？就当然佢咁有钱又唔系接济，但系佢就会运啲嘢俾佢， 系 即系最惨就系你有钱，但系你买唔到嘢嘛， 系啊， 嗰度真系惨。嗱咁卡塔尔咧近排嗱，如果大家有听咧，我哋2017年咧就讲咗个新嘅 term 咧，就是、用钱买外交。用钱买外交咧，嗱，你唔好以为净系得咧，我哋强国系用钱买外交，原来咧卡塔尔都识嘅，咁咧就用钱咧曾经咧买过呢个嘅台风战机， 系 又买过呢个阵风战机， 系 又好似买过幻影添噶， 哇！即系欧 洲，其实咧佢系用钱嚟攞翻呢啲国家嘅认同，就同翻啲中东国家讲，沙特阿拉伯嗰啲讲，我后面咧。英国啊、法国啊、美国呢国家仲系撑我噶，你唔好搞我，你搞我咧啊，随时啲大佬咧咬你，你冇嬲啊！到时好啦，咁啊讲翻卡塔尔啦，咁卡塔尔咧，其实咧就其实好呢、這个咧就比较早啲嘅个订单，就原本咧2015年咧就同呢个达梭公司啊，咁啊签咧呢个阵风战机，咁咧就卡塔尔咧基本上嗱埃及有啦，印度有啦，我哋之前讲呢两个大国啦。而家咧就呢个阵风战机终于咧又多一个啦，就是、卡塔尔。咁呢单个 deal 依家就应该正式落实噶啦， 系 就即系嚟紧就分批俾钱啦。咁咧据说咧首期俾咗噶啦， 好 系啊，咁啊十二架战机 系 啦。 咁咧就我谂咧就先出十二批，先出十二架，再出十二架，即系成件事系二十四架。 佢做唔切啦。 你未预一个月做一架啦。其实咧一个生产线咧，你要一个成熟嘅生产线，大概一个月做一架都好顶噶啦。你都好难会再好啲噶啦。所以咧，你话大陆咧一年可以有廿架就都系吹嘅啫，系咪？咁咧我话十二架，咁咧就你预大概两年到就可以交付到咯。系啊，咁如果依家再咁样咧，其实加加埋埋咧，佢哋依家咧卡塔尔咧就要有三十六架阵风啊， 系 几劲噶。你三十六架咧，大概可以组到两至三个中队啊。系啊，都相当唔错噶。 有阵风又有 台风， 台风 仲有美国飞机 F 十六。而佢即系佢三个牌子有齐嘅，即系 万国牌嘛？ 万国牌， 喂，佢啲万国牌啲机全部 top 嘅， 但系佢 最劲嘅， 咁啊要训练几批机师出嚟咯？ 系啊，训练几批机师出嚟， 日日都要军武器研噶咯，要 啊要噶。所以如果我哋咧喺卡塔尔做军武器研咧，即系做到起卡噶。 但系佢如果真系搭起上嚟，为咗去睇到美军机打美军机咯。 美军机打美 军机，呢个未睇过。 哦，系啊，不过唔会啦，又嗰句啦，大家搵钱嘅啫，佢哋更加搵钱啦。你知唔知佢哋啲机师如果要打仗，即刻翁入沙唔打啊嘛，即系唔打，即系 唔系翁入沙咩？ 翁部机入沙先，你睇我唔到， 翁入沙咁快 啦，你睇我唔到。嗱，讲翻嚟啦，卡塔尔咧，原来之前咧，如果大家有印象，我哋都讲过嘅，佢系想买一个叫做美国嘅 F 十五噶嘛，有个叫 QA 战机嘅，但系点知咧就美国俾咗噶啦，美国批嘅，美国国会你知都系搵钱嘅啫，点知咧你知有个 friend 咧，美国有个 friend 唔俾嘛，大家知边个啦，姓尔噶嘛，叫色列啊嘛，咁咧就话死咯，喂，梗系唔得啦 ，F 十五呢啲机咧得我或者系少数。例如嗱，沙特阿拉伯都 OK， 因为佢系越脚蟹唔识打嘅，但你又唔得啦咁样，咁所以咧以色列咧就话唔得，因为你卡塔尔咧就学阿沙特阿拉伯话斋嘛，你系同嗰啲咩真主党啊，嗰啲咩基地即系阿奎特嗰啲咧，即系阿尔盖达嗰啲你有联系，所以我唔可以俾你嘅，有乜嘢你将呢啲嘢转移俾我咪死。 今次呢度见到 F 十五打 F 十六啊。 哇！咁但我谂啲恐怖分子应该唔识炸，因为唔识英文，都有啲识嘅，应该都。 Okay. 啊啦，咁所以咧，今次咧就啲人就话，呢、這个卡塔尔咧买呢个阵风战机啊，系啊，其实咧就应该系咧系一个外交嘅国，即系嗰啲叫国力咯。 系， 我今次就沟个法国， 系， 下次沟英国， 系， 又沟埋美国， 记得收法文。 总之咧，我全部沟晒，咁咧变咗咧就可以唔系啲全部沟晒咧，啲国家有咩事佢哋会帮你啊。咁样咯， 话讲咁讲咯，但最紧要识讲法文咯，嗰咪揸唔到阵风。 哦，咁你又唔好担心，我相信佢哋呢啲语言能力应该冇问题嘅，呢啲小国嘅反而系啊，咁所以我相信应该冇问题。好，咁我哋又讲下一个军购啦吓，咁啊都系战机多噶啦，其实 系 好啦，下一个军购咧，哇正啊，印度啊， 系 嗱，大家咧呢轮咧，你听印度系咪有好多消息啊？ 系 印度咧，学 Alex 话斋呢个万国牌 系万国旗嘅啫， 你谂到佢乜都有噶嘛， 系 嘛，即系俄罗斯啦。 法国 啦，英国以前都有啦， 系啊， 系嘛？咁咧，依家咧，佢咧印度咧就谂住自己做啦。点解要咁样咧？嗱，如果大家咧有印象咧，我哋今年讲个消息咧就系、是、印度咧首先已经卖咗阵风啦， 系， 然之后追加啦， 系， 想追加翻唔知十二定廿四架嘛， 系， 跟住咧转个头咧就同英师就系咪英师话我愿意喺你呢度设厂，仲要将个技术传授俾你啦， 系。 跟住然之后咧 ，F 十六咧 ，Lockheed Martin 就即刻听完消息惊啦，就话：诶，唔紧要，嗱，你做够一百架，我就将个技术卖俾你。不过系人都知咧，系我卖少少俾你，都叫卖俾你嘅。 起码你部组装啦，系咪？ 即系咧，例如你嗰啲咧镭射标记嗰啲，我唔会卖俾你嘅。嗰啲甲仓我唔会卖俾你嘅。个引擎嗰啲嘢咧，我会卖少少俾你咯。但系最重要嘅嗰、个热段嗰度唔会教你啊、冷段冇所谓啦，咪教你。 俾你都吸填唔到啊。 唉，咁啊系，同埋教埋你做，你做唔到。 系教埋你做唔到， 因为个工业问题呢、這个就好啦。咁咧就呢单嘢咧，就因为咧系咪太多压力啊，搞到咧佢哋自己嘅土炮。佢土炮就光辉战机嘛，其实土炮咧，光辉战机咧，如果喺国内应该叫咩啊？就类似系歼十六嗰啲咯，嗰啲真系自己做啦，叫做啊，咁咧，所以咧呢个光辉战机，嗱，如果大家睇光辉战机三国翼噶嘛，其实有似有啲似幻影嘅， 达苏系列嗰啲啊， 系啦，有啲似达苏幻影系列嘅，系啦，咁而家咧听讲啊，佢哋咧谂住咧每年咧砌到八架， 哇， 而家就话每年要砌十。 哇， 大家听，你冇听错，是十八架。刚才我哋讲过，通常呢你一个成熟嘅厂呢，你砌一条战线砌一个机呢，其实你砌一个砌一架都好叻㗎啦。你唔系话砌一个砌一架，你系 个个月砌一架，即系你唔可以圣诞节就砌半架出嚟噶，然之后你话中秋啊砌半架唔得噶，暑假砌0.5架唔得噶，你一定要真系个个月都咁上下。咁其实考验你啲咩咧？考验你系咪嗰个水平工艺全部都好标准化， 系啊， 系嘛，即系好多个 S 嗰啲咧。咁咧而家咧佢哋就话期待咧光辉咧 Mark Two 啊，即系可以扩大个生产力啦，由8架变18架，其实唔系倍增。是多过一倍喎。 对呀。 咁所以成件事呢是好难搞的。即係呢我哋就諗啦。据说佢哋话嚟緊个终极目标呢就是一年要24架。即係一个月要做2架。咁啲人就话啦一个月做2架唔係一定要一条生产线做㗎嘛。我开多条生产线咪得囉。咁咪2条生产线啦。但问题係咁你如果起2条生产线如果你印度军方买48架。咁你咪好快做完囉。 做完 你咪又要鋸生产线啦。你一日就鋸生产线。是吧一系就点咧？一系就系咯，咁你点玩呢 一系脚人， 所以我相信其实好唔系好多地方会整好多条生产线啊呢情况。咁所以咧就 唔会外销嘛。 系啊，所以呢单嘢咧都系有啲扑朔迷离噶。好啦，嗱，咁我哋又讲翻下一个啦吓，都系啲战机嘢嚟噶啦。嗱，科威特啊，哇，今次咧呢个超级大黄蜂咧揾到个买主喎。呢、这个买主咧就 系 科威特啊，咁咧今次咧又叫救咗 F18 算唔算咧？ 又救咗波音啦， 又系救咗波音呢间咁嘅几嘢噶嗱。咁今次咧科威特呢、这个，但系就谂住用12亿，12亿咧就买28架。嗱，你有时咧啲价钱，你有冇发觉真系估你唔到噶？嗱，头先咧我哋讲 Lockheed Martin 咧系咪2亿噶？ 系啊， 咁喺2亿价入面咧就梗系加埋好多嗰啲零件啲嘢啦。今次咧就系12亿就买28架，咁其实你即大概系4000几万系咪啊？ 系咯。 4000多万就买到架 F18 喎。 新㗎喎。 係呀要睇睇先。好。应该係新啦。个情况咁嘅。就22架呢就係、是、单座。 係。 6架就双座。重要喎。今次唔系买 CD 㗎嘛买 EF 㗎喎。大嘢嚟㗎喎。咁大家知道中东呢系唔会买次货嘅。 係。 中东一定要买最新 EF。但佢唔系买 V 㗎喎。 系 买 EF 㗎喎。其实点解呢因为其实 V 系细部啲㗎。 系。 V 是由 CD, ABCD 到改的。 Oh. 所以它細部一點 ,EF 是大部一點的。是大隻一點的。所以其实呢老实如果 EF 和 V 打呢水星水库就很难讲的。即是讲再弹量就是 EF 大一點。 是。 是啦。所以呢就今次呢科威特呢原本呢是想着买40架。但现在缩个水的啦。即原本呢预备了成100亿的。 是。 那你知道现在缩个水啦是吧现在就用了12亿啫就买了回来啦。咁、 哦、 所以呢就基本上呢就即係但你都叫救咗波音啦。因为其实科威特呢依家呢係有27架。就 C, 有7架就 D, 即係加埋其实30多部即係你未预2个中队啦。咁2个中队到其实就唔係多但你知科威特真係好細㗎你喎。 係呀。 咪佢係有少少呢係新加坡嗰啲 feel, 不过呢咁多个战力争好远啦。咁、 哦、 所以如果唔係就当年唔会俾呢个嘅撒旦姆打啦。 是 吧即是被睇中了他救炸是吧 是啊。 那就依家呢就波音如果这样买呢就波音又可以做返咁上下机呢 ,28 架。又可以挨多2年喎。 又养返条线啦。 又挨多2年啦。 是啊。 那所以呢就呢啲中东国家真係成救美国 就是。不死嘅波音啊。 是啊真係救佢。好啦另外呢就呢个韩国海军喎。 是。 呢个韩国海港海军啦。韩国海军呢佢近排呢就接收咗新嘅船啊。咁呢啲嘅登陆舰嚟过。嗱呢单嘢呢其实呢老实讲个技术就唔系啲咩好特别嘅嘢嚟嘅啫，4500吨，佢大又唔大嘅，即系如果你同大陆比，大陆嗰啲喐下都过万吨噶嘛。其实冇特别，但系咧就呢架嘢咧，大家谂佢咧就如果满载嘅时候咧就有7000吨啦。 系， 佢基本上咧可以摆啲 LCM 登陆艇咧，即系美国嗰只嘅，制式嚟嘅，有啲两栖突击车，啲人就谂，其实呢架嘢咧就应该可以打北韩啦。 系。 但打北韩之前，其实你知啦，南韩同中国隔咗个黄海啫嘛。 系啊，对面。 万一有咩事嘅时候，系咪呢架嘢系可以喐中国咧？ 系。 或者如果咧，第时咧大陆打台湾啊，你估韩国有冇机会可以玩突袭咧？ 系。 又或者如果打钓鱼台的时候，韩国会帮手啊？虽然韩国应该唔会帮手嘅，咁但系咧呢啲嘢咧，始终咧国内人咧睇到系会敏感嘅。 系。 即系究竟韩国咧呢啲咁嘅美式装备嘅嘢咧？佢系咪会攞嚟对付中国？ 咦，我见到有只升机瓶噶， 有噶，所以呢架嘢都几靓仔噶， 系咯， 其实几靓仔，但系一睇就知轻型嘢啦， 系啊， 系嘛，即系比较短啊，即系你见咧，成个比较短啊， 系啊， 系啊，所以嗰个仓咧唔会话好大咁样。好啦，咁咧就另一单啦，咁啊讲下呢个嘅欧盟， 咁咧，歐盟咧，其實而家咧，佢哋咧開始咧有個聲音咧就話，因為佢哋見到俄羅斯咧，依家係咪開始咧？阿大帝咧係樣樣喺度玩嘢，係 啊， 中間咧佢哋喺中間咧就射導彈啦，喺另外一啲地方咧就會出翻啲軍機咧就搞你啦，係係啦。咁於是咧，其實咧就有啲驚嘅，有時佢哋咁咧就大家知啦，舊年咧就做嗰個西方軍事演習嘛，好大型噶嘛，跟住又射導彈又成噶嘛。跟住咧，啲西方國家咧計一計條數，喂，其實依家如果真係堅打我哋擋唔到嘅喎。 系 咯，你计过啦， 唔可以净系靠美国佬喎，远水不能够近火啊。 喂，同埋美国佬咧，就算你嚟到都好啦，问题系你嚟到佢打，如果佢哋打快咧，闪电战咧，可能真系会输嘅。 系啊， 即系唔够，佢动员就快过你。 系， 咁所以唔着数。依家佢哋谂谂下咧，开始咧要 upgrade 啲嘢喎。upgrade 咩咧 ？upgrade 啲后勤嘢，例如啲道路啦， 系 桥啦，隧道啦， 系， 同埋咧每一个国家之间嘅检查流程，令到成件事会快啲啦。即系啲装备行得快啲啦，咁咧，因为咧，佢哋见到咧，其实上次咧，乌克兰咧，乌东系咪俾人吞并咗？ 系， 即系都唔知点叫，佢哋咧叫就叫做公投，就入咗俄罗斯联邦，其实啲人就当咗吞并噶啦。 系咯， 咁所以咧，其实啲人就好鬼惊， 即系好似乌克兰一样，因为嗰个克里米亚一样， 系嘛，就咁样立咗噶嘛，所以其实佢哋惊得好紧要噶，所以佢哋觉得咧系要将呢啲交通基础设施咧系要。极速咁样咧去强化佢咯，咁当然又嗰句啦，系要抌钱嘅，咁所以咧呢单嘢我唔睇好嘅，因为欧盟都老实，最后应该边个出钱咧？唔通又系德国佬出钱啊？又系法国佬出钱啊？ 应该唔会嘅， 唔会噶嘛，咁即系你每个国家啲咩飞噶嘛？咁有啲国家神唔啊，例如意大利神啦， 系啊， 西班牙神啦， 系啊， 即系呢啲开始叫七等穷国噶啦嘛，即系佢唔会噶嘛，咁所以我唔睇好咯。好，咁啊呢节嚟到呢度先，好啊，呢节嚟到呢度先。